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美国不断进行前所未有最毒辣的对朝敌视行为一事，7月7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在7月6号发表一份从头到尾全是虚伪和捏造的关于朝鲜人权问题国务院报告和财政部特别制裁对象名单，竟敢指责我国最高首脑部等干出了极其放肆的妄动。美国恶意诽谤我国，甚至重伤我国最高首脑部，这是千秋难容的罪恶中之大罪恶。我国军民所竭诚拥戴的我们的最高首脑部是朝鲜的尊严和主权的象征，是全体军民命运的全部。但是美国竟敢对我国最高尊严发起了挑战，这是以超越围绕人权问题的对立的最大敌视行为和对我们的公然宣战。既然美国恶意重伤我国最高尊严，犯下特大型罪恶，已越过反朝全面对抗的红线，我们就可以拥有正正当当的权利去采取一切所需的应对措施了。美国要立即无条件地撤销其竟敢重伤我国最高尊严的这次制裁措施。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将立即断绝朝美之间的一切外交接触空间和渠道，因为美国已向我国宣战，所以我国将从现在起依照我国战时法来处理对美关系上的一切问题。声明强调，就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已经达到竟敢重伤我国最高尊严的极其严重的地步一事，我国将采取超强硬应对措施来坚决粉碎美国的敌对行为。